醒而后都想了解，哦，只想陪着你去度过每一天，看你渐渐沉睡的脸，虽然也偶尔会有沮丧放弃的小小一点。